机动车上牌选号将有更多选择，市公安交管局宣布，按照公安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统一部署，本市将推出机动车号牌管理新举措，上牌选号范围由10选1扩大为20选1。另外，今后购买二手车也可保留原车号牌了。 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。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有伤痛，早已习惯了忍耐。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，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，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。 美若黎明来自于李健，歌曲创作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，从梦境走向黎明，寓意时光的过去，带来充满希望的开始。看着这样的歌名，看似是写景写意，实则是一首叙事抒情的歌曲，有着非常强的故事性。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陈洁仪《从前的我》。

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周庄有陈逸飞画过的方圆双桥，陆直有叶圣陶写过的万圣米行，乌镇有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，而四川人少景美的古镇则默默地守候着它浓厚的文化积淀，等待着真正懂它的人们毫无怨言。柳江古镇，一座座古朴的木板房吊脚楼依着根枝盘错的黄葛古树，木板房半边街的尽头连接着一条石板长街，不着一字尽显街道的沧桑和古朴。岛上绿树掩映处时时有民居，颇有诗情画意。古镇生长着许多巨大的黄葛和麻柳古树，行走其中感受到的是最原始的古朴。藏寨层层叠叠向上攀援，一直延伸到了卡帕玛群峰脚下。放眼望去，卡帕玛群峰像一位慈母，敞开了宽大和温柔的胸襟，任凭山寨安然躺在怀里。一幢幢藏式楼房洒落在了绿树丛中，或星罗棋布，或稠密集中，不时炊烟袅袅，烟雨缭绕，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了眼前。龙吟古镇虽然有点小，但它是最原汁原味完整体现民国时期小镇风貌的古镇。石板路，青瓦顶，店铺林立，没有喧闹，慢慢行走，诗意享受。而在黄龙溪古镇，是一座你来了还想来的古城。上古牌坊、古寺庙、古代民居和古榕树、古崖木、古渡口浑然一体，川西情调全在这里。在都市待得久了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人感到开心了，而这个时候安静的古镇或许更具有力量，鼓舞我们前行。在安仁古镇，保存有较完好的川西风格的明清古典建筑，风格中西样式结合，庄重典雅大方的各式院落造就了安仁古镇特殊的建筑风貌。在这里还有一列仍在运行的有轨电车，坐上车的瞬间，你或许会有种穿梭在民国电影中的即视感。而在上里古镇，依山傍水，田园小丘，木屋为舍，漫步于小溪流水边，享受宜人的田园风光，站在古老的石桥上，领略自然的恩赐，沉醉在白马林泉边，聆听古罗绳兴衰的故事。如果不想南巡乌镇，可以来到四川的小镇，跟随969旅行者，感受慢生活的惬意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，

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，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，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，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，去挪威寻找极光的飘渺，荡舟壮丽的峡湾，收好行囊，放松心情，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。北欧冷冰蜂蜜，给你更多惊喜。 孩子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吗？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？都不用，找青盟养老，专业照护失能失智老人，量身定制照护方案，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。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，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，让父母舒心，儿女放心。咨询电话400-666-1360，400-666-1360。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一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，下月起将开启新一个公积金年度，缴存基数与月缴存额上限都将有所调整，其中月缴存额上限将由上一年度的5102元变为5548元，上涨446元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为了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，动批万荣天地服装市场已张贴出市场疏解预公告，拟定于下周六正式启动疏解工作。万荣市场完成疏解后，将引入金融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，自2016年本市启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以来，经过各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，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电梯45部，另有23部正在施工。平谷北寨红杏采摘季正式拉开帷幕，万亩北寨红杏进入了成熟期。记者了解到，7月中旬前，市民均可前往采摘品尝。

是猪肺的肉啦，越来越有些疲倦。晚安，北京。晚安，所有未眠的人们。晚安，北京。 有多少人在1997年的夏天因为晚安北京知道了汪峰，知道了那个透过歌词和音乐渴望自由表达自我的热血摇滚青年。那些或长或短的歌词就像一剂剂猛药，激起了一群同样徘徊在北京的孤独的人们的心。喜欢他的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，就是从他的歌中看到了自己。他的歌就像一个岁月的故事，我们总能从他的歌里读出自己的经历。969都市夜归人这一首有着极大的反差但同样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歌曲，相信来自于苏打绿。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，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晴空布满拉起。总是得到很多，多到麻木自我， 去更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，距离不是距离。

直到我们的爱到了尽头。我试着用微笑来代替沉默，好让彼此不再有更多难过。突然间一场大雨倾盆而落，让眼泪有了继续流的借口。怎么说不想说，爱曾那么羡慕，却又如此的痛。你终于开口说你要走，说你想要更多的自由。天空还是蔚蓝色的，雨并没有改变什么，我只希望未来路边的是你我。亲爱的，我会了解你最初的感受，别难过，请记得还有我。终于开口说你要走，说你要的比这更辽阔。不管原来有多狂热，还是现在多么寂寞，我只希望未来不变的是你我。原来有多狂热，还是现在多么寂寞，我只希望未来不变的是你我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。 爱听歌，喜欢很多写词人的作品，自古文无第二，没有谁写得最好。只是我最近常会听李宗盛的歌，李宗盛的词平凡真实，如茶如甘，余味无穷。李宗盛说他的歌词都是在剖析自己的心性，正是这种歌词中心性的坦诚，能够抵达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李宗盛的歌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不刻意显山露水，口语化的措辞，实实在在的大道理，更适合下酒，恰到好处。张艾嘉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，而一个父亲心中的那个李宗盛应该就是歌曲《希望》了。希望是他为数不多关于亲情的歌曲，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唱给孩子。李宗盛曾经说过，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一首，歌词当中是这样写的，依稀记得他们出生时的模样，我和太太眼里泛着泪光，虽然她长得和我不是很像，但是朋友都说她比我漂亮，毫无疑问，我真的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。李宗盛的两次婚姻都结束了，也许怀抱里的吉他更让他感到踏实，但是对女儿的爱是充满烟火气的，而非随婚姻的告终而告终。或许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李宗盛一样面对人生有自己的处事态度，但所有的父亲都如李宗盛一般对儿女有着最真的关切。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的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年龄越大越不敢面对父亲每天都在老去的事实，可是年龄越大就越懂得理解父亲。听到李宗盛希望。